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子过雪平贵，奴才主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管家，

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报错，祝福皇朝，错错一错再错，错不早，人心泪聚耳，凝成咒语，向天下诉：雨起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冲，竟引得摧枯拉朽。公安待，还世界庆幸尽水，履历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问家土生，他见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无福比肩，还有来从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公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很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情，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去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浪掌心他奔鸳鸯不把人问，王喜同替我背座，我一人拖穿了一阵，有心相救王喜同，令我力量又本能，王喜同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分那东年西方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我贤良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延迟有我，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， 恐怕走漏的风声。望你亲家爹我的恩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。这本是我的真情深说起白月光诉人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贤明呀。 的家白银的花名，这笔地里金钱银。我的苦命的妹妹啊，花心灵，我的花